第131章卧底。咔嚓，沉闷的屋内突然响起一声轻响， 什么东西断了？ 众人循声望去，老于手忙脚乱地蹦起来，面红耳赤地捂着腚， 走神了，没看到椅子上放着包。 我去，包里都是剑啊。 于文目瞪口呆，连忙把包拎过来。 老于，你还行吧？ 老于尴尬的直摇手。 没事没事，你看我干什么？你看剑呢？ 看着呢。 于文埋头翻找了一下，讪讪的说。 老于，你该减肥了。 于文拎了一支箭矢出来，从他折成两截的状态来看，应该是悬在椅子边缘被老于生生坐断的。老于尴尬到无以复加。迪离却突然叫道， 啊，对啊，我还武器呢。 什么？ 只记得你死我活了，差点忘了还有武器了。题目不是说了吗？考生无故损坏武器要扣5分吗？那反过来你们损坏武器就可以加分了。 迪离为这个发现兴奋不已，但秦秋却说， 不一定。 为什么？ 我之前拆过那把弩，拆到只剩下一个不能用的空架子，我加分了吗？ 可能是因为你能组装回来。 迪离不信邪地等着。5分钟过去，他们手上的分数毫无变化，众人脸上均是掩不住的失望。 为什么呀？这不公平。 说反了，这才相对公平，因为对镜像人来说，损坏武器太容易了。 你想，随随便便折一根剑，拆一下弩就能加分，那我们岂不是太舒坦了？考试会让他们这么舒坦吗？不可能的。事情变得有一点糟糕，不过很快更糟糕的事来了，他们感觉到了饥饿。于文的肚子第一个出声，叫得9曲18弯，愣是被隔音墙弄出了360度环绕立体式音效。这是个很滑稽的场景，却没有一个人笑。迪离愣在当场，惊恐地看着他。于文捂着肚子感受了2秒，咕哝说， 你有点饿，但是好像还行。什么叫还行啊？ 迪离一条腿都迈出去了，闻言又停住步子，谨慎地问， 有点饿是有多饿啊？就是吃也可以，不吃也可以的意思。哎，你先别慌，真的。我看你也没觉得你是烤鸡。我这人呢，就是肠胃反应快，不是很饿，也叫得欢。哎，你们呢？饿吗？ 于文说着，转过头来问了一句。楚月摇了摇头说， 确实还行，非要打比方，就像是嘴闲着想嗑点瓜子那种，吃是肯定吃得下的，但绝对没有很饿的程度，还没我在雪莉家里面难受呢。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，说在忍受范围内，聊聊天，说说话，转移一下注意力就过去了。迪离稍微放心了一点，但是他很快意识到有2个人没吭声，最大佬的那2位。迪离小同学脖子一僵，转头看过去，就见尤霍依然坐在窗台边，手指捻着耳钉，单看表情没什么问题，一如既往的冷淡，就是嘴唇好像抿得特别紧。而秦秋的目光落在他捻耳钉的手上，似乎有那么一点担心。迪离很不安，他想了想，伸出了右手小拇指。之前捡剑的时候，他在地上扑来滚去，这里蹭破了一小块皮，黄豆粒大小。迪离试探着晃了晃小指头，问， 这样呢？ 于文扑的一声，想说这哪能有效果呀，血都不流了。结果他刚要开口，游货突然从窗边直起身，大步流星往门口走。 哥，你怎么了？哎， 楚月也叫了一声， 没事。 我去隔壁办公室睡会儿。 这间办公室不算大，只有一张桌子和长沙发。尤霍把门关上，撑着办公桌缓神儿。跟余文他们不同，他的饥饿感来势汹汹，比在雪莉家里面难受多了。可能是因为八人小队用的是尤霍的名字，所以他的反应比谁都重。尤霍又一次体会到了饿得烧心的感觉。这栋楼里面每一个人的存在感都变得极强，就像是长桌上摆了一盘色泽火候都刚刚好的烤鸡，焦酥的香气浓郁扑鼻。而他呢，是一个饿了数月的流浪汉，这种饥饿感席卷上来的时候，几乎能让人失去理智。那些镜像人发动攻击的时候，之所以人不像人鬼不像鬼，恐怕也是因为饥饿烧头吧。不过尤霍是一根硬骨头，越是男人他就越是要强行摁下去，也越发的没有表情。尤霍脸是冷的，心跳却又急又重，隔音墙对别人有用，在他这里却收效甚微。即便是关着门隔着走廊，他也能听见同伴们的声音，重重叠叠，或轻或重，模糊的交叠在了一起。办公室的门被人拧开又关上，尤霍头也不抬，他能听见对方皮肤下的脉搏在搏动，清晰有力，血液汩汩流淌，比什么东西都诱人。 难受的厉害。 有人在他身边低下头，是秦鸠。他的声音沉缓，压得很低，对现在的尤霍而言太近太清晰了，就像是带着颗粒的温水顺着耳窝淌进去。尤霍闭着眼偏头让了一下， 你先出去顺便。 他有点焦躁，喉咙很干，说话间不得不停顿一下， 顺便再把你反锁起来。 秦秋完全能猜到他想说什么，补完这半句。 这个要求很过分，换成是我，你锁吗？ 尤霍闷着头缓了一会儿，拧眉看他，结果就见秦鸠抬起手，瘦长好看的手指在颈侧摸了一下，剥开了杨叔给他粘的止血贴，每一点细微的声音都异常的清晰，血液的味道裹在了皮肤透出的温热气息里面传递过来。秦鸠拇指抹了一下，伤口轻轻裂开，更新鲜的血液开始往外渗。 试一下吗？ 尤霍的眸光落在他颈侧，有那么一瞬间几乎移不开来。片刻后他又闭上眼哑声说， 不是。 秦鸠看着他，考官 A 这张冷淡的脸实在很适合说不，有种难以言说的吸引力。如果是平时，秦鸠甚至喜欢逗他这样说话，但是现在不行。这场考试让他感到不舒服，不知道是因为那句就此消失，还是别的什么，他比任何时候都见不得尤霍难受。他不知道镜像人一直保持饥饿会是什么样，看今天来的那一波恐怕不会很好，人不人鬼不鬼，行尸走肉而已。 知道为什么让你试吗？ 秦九嗓音沉缓，在夜色笼罩的房间里居然透着少有的温和。 因为我知道你是清醒理智的，我知道我们的 A 先生比谁都有分寸。 秦鸠歪过头向尤霍敞露脖颈，像是玩笑却又无比认真地说， 我可以毫无负担地把要害送到你面前，因为你不会失控，不会真的把我当成食物。 怪物之所以是怪物，不是因为做了什么，而是他为什么做，那才是他丑陋的令人厌恶的根源。你即便舔了血，也永远不会是怪物。 尤霍半睁着眼，他甚至能听到隔壁楼的声音，那些人似乎在窃窃低语，也许是在聊天，还有人在喝水，水流顺着咽喉流淌下去。秦九手指点了点脖梗，低声问他， 大考官，可以送我一个礼物吗？ 唇齿间有血的味道，这种味道居然让游货觉得熟悉，就像是看见了旷野大雪包裹着的硝烟，凌厉危险却温柔。游货翻了个身，跪压在沙发上，他用手背擦掉了唇缝间残留的一丝血迹，微乱的衬衫在长裤和腰间堆叠出皱褶。 秦鸠微微抬起上身，侧头摸了一下颈侧， 你未免太有分寸了点，我一度怀疑你是来给我清理伤口的。 游火垂眼看着他，不咸不淡地说， 你痛觉神经死了吧？ 秦鸠笑起来，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游火确实非常小心，好在有点效果，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减轻了一些，至少不至于表露在脸上。令人惊讶的是，秦鸠的饥饿感也得到了缓解，就好像他们是一体的。 对了，关于淘汰，我其实想到了一个主意。 什么主意？ 按照考场规则，淘汰是考试结束之后的裁判结果，那个时候我们这支八人小队会自动解散，到时候这个成绩就是你一个人的了。 秦鸠点了点游货的长裤口袋， 这时候就很庆幸那张保送卡在赌桌游了一圈又被我们赢回来了。等到成绩出来的瞬间，你记得用掉这张卡。 然后呢？把我送出系统，再被清一次记忆？想都不要想。 当然不是，我记得这种情况有一定概率可以卡个 bug。我想在那之前找一下154，看他能不能帮忙把概率变成100%，用保送卡的效力让你不被淘汰，同时卡在 bug 点上，让你不被送出去。 这倒可以考虑。游霍沉吟了片刻，正要开口说什么，又忽然顿住了。 怎么了？ 游霍竖起手指示意他先别出声。饥饿感尚未完全褪去，过度敏感的听力帮了他一个小忙，他听见西侧的墙壁上传来细缩的声音，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地往上爬。 西侧拐角处有一间休息室，此时迪迪就躺在那张折叠床上，自从其他人感到饥饿，他就被安顿在了这里，免得被误伤。但他躺了20多分钟也没有丝毫睡意，反而越来越清醒。迪迪在脑子里琢磨着各种问题，间或穿插着之前的考试回忆。忽然他余光瞥见窗外有个白花花的东西，就好像是谁的脸正抵在窗外，眼珠一转不转地窥视着他。迪迪猛地一惊，脖子没动，悄悄转了眼珠看过去，窗外空空如也，只能看到隔壁那栋楼的阳台远在5米开外。迪迪半闭着眼，保持着均匀呼吸，愣是僵了1分钟，白脸终于又出现在了窗外。他牢牢趴在4楼墙壁上，迪迪几乎可以想象他的姿势，就像一只爬行动物长了人的脸。那张人脸他还见过，正是那个被婉拒离开的荧光绿。